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立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2018年以来的主题，接着和您聊一聊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昨天我们看到了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里的这一句啊，两段历史典故，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荣四岁能让梨，替于长宜先知。通过黄香温席奉亲和孔融让梨两则故事啊，告诉孩子们从小就应该谨记孝悌之道。接下来呢，三字经要开始给孩子们列举开蒙阶段呀，孩子还应该掌握的一些知识内容。可是在即将展开这一个篇章的时候啊，三字经的作者呀，不厌其烦的又说了六个字，首孝悌，次见闻，再一次重申强调了他的观点。孩子见多识广，有知识有文化，这是好的，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和孝悌之道比起来啊，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内容。首先孩子们必须要做到遵守孝悌之道，其次才是去扩充我们的眼界，增长我们的见识，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其实我们现代社会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也经常会跟孩子们讲这么一个道理啊，你出去认识什么样的人，结识交往什么样的朋友，有一点要谨记，看看他对自己的父母怎么样。一个人只要能孝顺自己的父母，我们说这就良知为民啊，即便有别的方面的缺点再坏，他也坏不到哪儿去。当然这个观点也许有失偏颇，不见得就一定对啊。我们的确身边可能也看到有一些歹徒啊，甚至是一些这个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可能干了很多的坏事，可是唯独对自己的父母是非常的好的。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啊，说这人只要对父母好，这人就肯定是好人，或者像刚才我们说有的人跟孩子说的，这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这个我们说不绝对啊，不能这么肯定的说。但是如果把这个话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对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好，那么这个人再有什么其他方面的优点啊，有什么突出的能力，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这样的人也是不可交的。这一点我们很多家长是会非常明确的告诉孩子的。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我们再坚决再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的确我们应该拿这个作为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尺去考量我们身边结交的这些朋友是否是一个可以交往的人，可以信赖的人。做不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真的可以一切免谈。

我是这样，谁对我好我找谁。那个给铁蚕豆，那个、给粥喝，你给我铁饼子，谁对我好？当然你对我好，那我就找你来了。我找你啊，你听着，我不吃了你，我也不瞒着，我也不掖着，我这点东西啊，我在别处存着来了，今儿我拿来了，听见没有？我拿来了，我妈妈不吃了你，你把这间北房，哎，甭管哪间了，你给我腾一间房吧，甭害怕，不白住，妈妈照样给房钱，一月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你呢，给我雇一老妈子来，让她伺候着我，听见没有？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想吃什么我做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点东西要了命我也吃不完呢，我怎么花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完呢，折腾不完呢没关系，临死一闭眼在你家了我就不管了，现在可得属我管，听见没有？你把老妈子找来啊，我给钱，我做得了饭，孩子上我那儿吃，随便吃，我不往外轰，不去我也绝不叫，明白吗？腾房雇老妈子去。 这腰里有东西，老太太说话呀也硬气了，这回啊儿子该尴尬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欣赏刘宝瑞先生演说的这段单口相声画辣签儿。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会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满城烟花》，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毛阿敏、张杰演唱。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灯火满城醉问今夜新人还有多久的星辰。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有些怀念只在此时此分，何年何月再相逢。 满城烟花绽放尽孝繁华，满地雪花等候青春。